好，翻到嚟啊，今个礼拜嘅一周经济专题啦。咁啊，有个大卫啦，咁啊，安东尼啦，亨利啦，咁啊，杜比啊，当然喺度啦。点解咧？唔可以摸佢啊，吓呢个。 当然， 冇错。 哇！呢个世界冇咗边个都得。 系啦， 就系冇咗杜比唔得。 冇错， 冇错，冇你安东尼就唔得。 系咁啊。路比啊，唔可以被人毁灭嘅，咁啊城市可唔可以被人毁灭咧？吓， 咁啊，梗系毁可以毁灭啦！历史上发生好多好多城市被毁灭，系啦。咁除咗历史啊，其他嘢啦，我想问下大家啦，即系据你哋所知啦，大家都有唔少嘅人生经历啦。地球上边个城市咧被毁灭得最多嘅一次，最多次啊，即系成日都俾人打烂嘅。唔知系咪人嗰啲吓？ 唔系四川，唔系新西兰嘅基督城系嘛？ 答案咧就系咧叫做东京。 唔系唔好乱咁讲，而家仲吓啱就申办咗奥运噶。 唔系唔系啊，你睇下咧怪兽片啦，你呢个亨利即刻就眼喐啦吓。喂，次次差唔多每一集都系怪兽集东京嘅，招人出嚟护驾嘅。 如果你咁样讲严格嚟讲，我个礼拜搵你一次啦，一个礼拜做一集，我细个。 嗰个中京铁塔成日俾怪兽一脚就硬烂，或者俾条尾巴一发就发烂噶啦。 唉，嗰个模型嚟嘅啫，唉，睇错咗。 系咁，如果你讲呢样嘢咧，其实咧又可以咁样讲，即系我系僆仔嗰时都睇啊超人啊，到而家都仲做紧啦。啊，咁就我谂即系嗰时睇讲过咧，点解呢啲咁嘅超人片咧拍极都仲有？咁佢话其实系咪啲日本人咧有啲即系危机感好似好强 啊？成日有外来嘅怪物 啊！佢可能佢投射有外来怪物啦。咁但系如果你真正睇嘅，咁其实佢天灾都唔少噶嘛。 诶，成日火山爆发啦、地震啦咁样。 火山爆发，得闲下地震，再唔系啊，整个核电 个隐喻嚟嘅，其实系一个隐喻。咩？ 你睇日本漫画同日本啲动画都系日本绿沉啊， 日本灭亡啊嗰啲。 系啦，全部都系咁，因为太阳睇视录啊。 系啦，咁啊呢个城市咧，就可能被毁灭过数以千次嘅城市咧，就亦都重建咗数以千次，而共有咧系举办。办第二次嘅奥运啦， 系冇错咁样样咧。咁第二次奥运咧，当然就唔会喺呢个第三东京市啦，即系呢个 EVA 入边嗰个咁嘅东京啦吓。 其实前后系咪相隔八十年？上一次系东京主办 一九六四零六四， 哦六四唔系四零， 系啦。喺二次大战结束之后19年，代表日本咧系已经重建成功啦，再进入呢个现代文明社会，系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秩序嘅一成员。 但系好似过往几届咧，都系除咗好似得一届就悉尼嗰个系咧，就比较可以赚到钱之外咧，全部都办亲奥运都系已经系拖垮咗成个国家。 唔系呢个洛杉矶奥运 咧，洛杉矶 都赚到钱，因为洛杉矶咧佢系第二次，第一次咧就应该系喺二次大战之前系举办过嘅，咁所以佢有啲基础设施咧，啲基建喺度，包括个大场用翻同一个场，所以话赚到钱嘅。不过最可惜咧，苏联。前蘇聯係冇參加過的， 因為佢你講嘅係86年嘅奧運會就喺洛杉磯嗰次， 84年 ，sorry， 咁84年嗰屆咧，應該係第一屆咧，用一種 第一屆，我以為呢個中國第一次參加啫喎， 係用一種比較唔係政府主導，係用一種比較文明嘅方法去辦咧，咁令到咧個係第一屆奧運會有錢賺。咁、如果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咧，如果搞奧運會咧，蝕得最金係邊度咧？就係、加拿大嗰個叫做 蒙特利爾。 蒙特利爾，哇，還足40年前。 係啊，直到而家佢嗰個主要個場咧，嗰、那個奧運場咧，個本來就係有頂咧，有個司令嚟 cover 佢，都未可以做完 cover 即係蓋住佢嘅。 其實我諗你嗰個奧運賺唔賺錢嚟講咧，就我諗好睇就係話你本身嘅設施係有幾多咯。啊，即係你話，如果係一啲比較落後啲啊，或者係未曾經主辦過，你冇啲咁嘅場館啊，或者係其他嗰啲設施嘅話咧，你要由頭再開始嘅話咧，即係你個投資係會大好多咯。但係如果你譬如話本身已經係有啲咁嘅設施嘅，即係有啲運動場館啊，有幾個大型場館啊。或者即係只需要落少少落去嘅話咧，咁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嗰個蝕錢，亦都就算蝕都唔會蝕得咁急。 咁你未辦過奧運嘅時候就 大量起场馆咁啊，增加就业人口咯，吓又请多啲工人咯，又起咯。 但起完场馆之后，跟住可分分钟变咗大白象 咁。诶，唔系，我哋一个 Keynesian 啊嘛，即系凯恩斯学派咁样样去讲噶嘛，咁样再制造呢个增加经济嘅增长啦，咁样 吓。如果你办奥运会咧，办奥运会，如果你睇而家睇对上嗰次就系喺伦敦办啦， 系 一系一二年啦。咁如果你睇近近呢二十年办奥运会啦，OK。我谂最成日使钱咧，都系北京嗰届噶啦， 中国啦，系啦， 当然啦，其实即系呢个中国啊，大陆咁佢办奥运会咧，佢赚钱绝对唔系个首要目的啦。 佢唔系一个城市，即系虽然佢喺北京办啊，主要佢大部分嘅项目都系北京做啦，或者有啲水上项目，因为北京嗰次搞奥运水上项目就应该系青岛啊嘛。 啊，仲有香港协 香港嘅协马 术， 马术 咁。咁但系你见佢嗰种投入法咧，冇可能一个城市可以咁样投入。 系杨国威啊嘛， 去咗吐气扬眉，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喺2000年嘅悉尼奥运咧，到最后嘅时候咧，即系悉尼系啱啱击败咗就系北京嘅，即系其实最后系两个国家结果，中国系输咗嘅。 系咁嘅，佢办嘅性质唔同，赚钱绝对唔系佢嘅首要目的。 冇错，绝对唔系。 仲有系中。理论上，北京系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又站起来啦。 其实我哋讲翻日本嗰个啊，咁其实东京系咪历来第一个城市系能够连，即系能够办两次奥运？ 亚洲第一个城市办两次 啊， 因为洛杉矶系办过，伦敦亦都系办过。 伦敦应该办咗第三次噶啦，如果冇记错。佢一二年系第三次办。 如果你睇奥运嘅百多年历史，你都系主要系由。发展嗰个国家，欧洲方面开始，有咁嘅能力，佢哋去帝国规模。 系啊，亚洲地区系如果真系计 日本第一个， 日本第一个啦。咁嚟去到跟住就系 之中咧，从 因为日本东京奥运又好过瘾嘅。其实我见到第一届就1964年啦。咁其实1940年嗰时俾佢办嘅，咁啊打仗唔使办啦。OK， 跟住去到1964年啦，咁去。其实如果而家去到嗰时睇落，要2020年办奥运 ，OK， 咁佢哋嗰时会谂翻1964年嗰次啦，因为嗰次就真系，因为佢唔止系1964年办奥运，佢系1966年喺大阪办呢、这个世界博览会， 系啦， 1970年大阪博览会1970年， 即系其实佢你见国内大陆啊，即系办完北京奥运就办上海世博啊嘛，即系其实有啲人感觉就系我，即系你个国家要强大起嚟咧，就好似。 即系我们站起来了， 即系嗰阵时好多企业都系因为世博咧就喺即系点讲咧，就系慢慢就上升嘅。 因为 其实咧今次东京成功申办2020年奥运咧，有个笑话就系中国嘅官方传媒咧系报道错误，即系佢系报道咧就系话东京已经出咗局，咁而大陆嘅报纸咧。好多都系话已经印咗，但东京出咗局，最后咧就全部要翻入，冇错。 呢个主观意愿 喺凌晨半夜出嘅呢个消息，咁报纸一攞呢个消息咧，嗱嗱声攞嚟印。 佢好似跟新华社嗰个，定系中央社嗰个报纸 啦，即系老同又系老同埋心嘅争拗啦。呢个主观意愿比客观现实更加强烈咧，造成咁嘅结果。 譬如你见佢今届最后嗰三个城市啦，即系譬如系东京啦。西班牙嘅马德里啦， 土耳其 系咪到土耳其应该系 伊斯坦堡 啦 ，OK。咁其实去到最尾咧，我谂真系佢哋喺度投票，因为系开头要西一个走，跟住再西一个走噶嘛。咁我谂其实佢三个都有个隐忧喺度就 ，OK。第一，你譬如你西班牙，佢会惊你喂，咁 财力唔得， 系啦，咁你 经济有问题， 系啦， 欧珠五国成员之一。 咁你伊斯坦堡，咁坦白讲，佢又惊你 唔够稳定。 咁其实佢东京都系，而家都系惊哦，会唔会有啲核辐射啊流咗落海啊诸如此类。 东京系惊呢样嘢啫，系人方面佢就惊。 咁变咗可能佢奥委会嗰啲成员去最后投票都系觉得。如果你三个去揀呢都可能系东京比较稳阵啲。 大陆错报呢就报错咗就系话伊斯坦堡都成功嘅。咁而东京最后申办成功嚟讲啦我亦都俾日本嘅首相安倍晋三呢形容系第四支箭经济刺激经济第四支箭。咁可能就系大家亦都系咩啦因为安倍晋三系亲身去到拉票嘅。 即系保证， 冇错啦。 嗰个头先讲嗰个咩核辐射问题唔会影响到嘅，佢 即係親口保證啦。 嗯，因為安倍晉三咧就利用，即係就唔好利用嘅，即係叫做好好嘅準備啦，去爭取咧就東京成為呢個。 嗱，其實我哋喺經濟角度嚟睇啦，呢樣嘢咧其實係可以肯定就係，就算佢而家所行嘅經濟政策，即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之戰咧，嗱都唔能夠令到日本擺脱通縮嘅話咧，嗱、嗯、其實如果當佢申辦啊呢個奧運嘅時候咧，就一定係可以令到個通脹復現嘅。 嗯，虽然咧，即系 都不过，如果真系要等到嗰个时候咧，就真系咩啊，人都癫啦，冇错啦。 咁啱，你主办奥运咧，攞到个申办之后咧，你攞到个主办之后咧，你一年全部 project 就好做， 嗯， 同埋咧嗰个士气， 系 消费信心啊，提高嘅 自信。系日本人一直咧失去咗嗰种自信。 有冇资料就系讲话今次申办奥运咧，系要用几多钱，同埋可以创造到几多个职位啊？咁， 嗯， 啊，我好似有喺报纸嗰度有提过，啊，个职位创造方面其实都系唔少。 因为佢嗱，佢嗰、那个而家佢个做法点样？因为佢入我谂东京去申办奥运咧，其实有两个奥委会会睇得比较好就。因为佢已经系旧年嗰个财政预算嗰度已经预留咗一笔钱，如果申办到奥运咧，就会攞出嚟使嘅。其实，咁啊，你相比其他两个国家咧，如果真系俾你办咧，都可能仲要筹期嘅啫。咁、即系而家变咗，可能我哋见到近呢几年，譬如你见我上个礼拜睇啦，你唔好话搞奥运会啦，譬如上个礼拜睇国际足协啊，话俾卡塔尔搞世界杯，其实佢而家都有啲后悔。就算唔好講到去2020，出年如果巴西搞奧運會，佢都驚會唔會有問題。 巴西搞世界盃同咩咧？嚇，搞世界盃咧，而家好似會有傳出嚟咧，就係話去嗰啲譬如話場館啊，或者係嗰啲個基建方面咧，係可能會出現問題，趕唔切。咁所以其實我諗就係話，點解日本嗰方面能夠咩咧？能夠申請到咧？咁其實亦都係同佢本身個基建可能係比其他，或者係財政上比其他嗰兩個競選對手優勝有關。 西班牙肯定係唔掂㗎啦。 日本嘅基建係誇張到咧，佢其實咧佢就點講咧？譬如嗰個區啦，得一個人係住喺嗰度啦，咁同埋係得一個小學生啦，佢係為咗個小學生又起間學校出嚟，跟住起條路入去嘅。即係個基建可以咁充足嘅，所以其實完全係唔會驚佢嗰個場館啊，或者係基礎設施係唔夠嘅。 但係亦都有個問題啦，就係話你日本本身嘅嗰个负债咧，国家负债已经系全球最高噶啦，即系200% 以上噶啦。 嗯， 咁你如果你再申办奥运，而你又要一笔大支出嘅话，咁好难避免咧，就系话你系又要发更加多嘅债，咁而去。会唔会话呢一样嘢系隐藏咗一个债务嘅危机呢？ 但系安倍晋三咧，亦都有个政策咧，就会有加呢个消费税啊，谂住就可以减轻呢个咁嘅债务嘅危机啦吓，由谂住啊5% 加到8%啊。 佢系应该系喺明年嘅4月开始咧，就由而家嘅5% 加到8%，喺明年4月。咁而跟住就會再加到 10% 呢，就應該係2014年嘅年底咁上下啦。 嗯， 唔知10月定係11月咁上下先至再加到 10%。 即係大家諗住安倍經濟學咁成日個三支箭啦，呢個量化寬鬆個貨幣啦，咁刺激呢個財政，即係嗰個財政嘅改革啦，同埋呢個點樣去促進呢個民間投資？咁似乎咧，促進民間投資呢方面咧，就未必可以太大幫助到呢個日本嗰個經濟，因為咧就發現啲企業都唔係太借錢嘅喎。 你見到譬如我諗日本近呢幾年咧，特別係我哋早幾集都有講過，因為佢個日元你見到都係由去年開始先至個匯價開始跌。咁、其實見日本比較大嘅公司咧，其實佢哋都係會喺近呢即係早呢三四年咧，都係佢主要嘅動作都係出去收購，就多過係投資翻國內，因為同佢哋駕駛我諗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因為其實駕駛日本佢成日諗一樣嘅就係，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發展中嘅國家。OK， 第一件事，第二佢本身嘅人口有1.3亿人口，如果冇記錯， 唔係發展中 噶，已發展中噶，係啊，佢有過億人口，咁變咗其實佢哋駕駛 係 啦， 駕駛係啦， 其實佢駕駛佢哋做好多產品啊或者服務，佢都係針對翻佢自己國內嘅市場。 咁變咗就你喺其實你睇下總產品就知道，而家我哋成日都好多時都會講，譬如你講開手機，手機其實你見如果你有睇日劇嗰啲啦 ，OK， 不嬲都好先進， 不嬲嗱，你會覺得日本不嬲係一個好先進嘅地方， 係佢但係呢十年就賴嘢， 但係你見到咧，真係睇日劇咧，係近呢一年或者舊年睇嘅日劇咧，你先見到啲人開始用智能手機，佢哋其實仲係用啲摺嘅手機，因為佢自己第一，因為佢自己有一個咁嘅人口咧，佢可以support 到佢自己一個系統。 即系我睇呢个木村拓哉嘅 Mr. Bling 咧，就用紧呢个有盖式嘅手机。 系啦， 但系睇紧呢个咁嘅唔系南极大陆嘅，即系最新嗰套咁嘅机械人嗰套啦，咁样样啊，终于用翻呢个智能手机啦。 咁你变咗佢个国家，佢变咗佢嗰个时就系佢做一啲嘢出嚟咧，佢就定咗自己个规格，跟住就净系卖本土市场佢都够。咁但系时仲要威到系有啲嘢就唔出口嘅，即系譬如我哋买车就知噶啦，买车其实喺譬如丰田咁计啦。佢出口嘅車，譬如Toyota 嗰啲 Corolla、Camry， 但你不能想象就係，原來呢啲車種全部喺日本賣緊嘅都有四驅，因為日本有地方會落雪嘅嘛。但呢啲型號係唔出口嘅，基本上淨係本土賣嘅啫。咁我諗佢日本而家你話新辦咗奧運會啦，咁但係呢排都開始睇譬如安倍嘅經濟學，其實慢慢佢都係會將成個國家去個經濟佢都會向開始係向外移，即係話譬如去東協嗰啲國家或者其他地方去發展，就唔會淨係靠本土。咁你見 即係開始唔會係一條龍咁樣自己製造零件啊，或者係整到個 product 出嚟啦，開始 contracting out 啦，即係外判翻啊。 其實嗰個經好多嘢，佢就係因為固步自封，所以俾人哋迎頭趕上嘅時候咧，就變咗佢自己咩啦？你好似啲手機咁咧，你自從 iPhone 啊同埋嗰個Samsung 呢啲武器咗之後咧，咁其實佢係完全招架唔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Sony Ericsson 首先冧咗先。咁而家其他嗰啲譬如話 Panasonic 啊或者咩嗰啲亦都決定啦退出個手機市場。 因為如果你睇 Sony 即係最出名嗰個叫Docomo 啊嘛，手機嗰、那個 Docomo 唔係手機公司嚟嘅 ,Docomo 係 carrier 嚟嘅，即係係一間提供電信服務嘅公司。咁 Docomo 最大啦，咁另外就係 SoftBank 啦 ,SoftBank 就邊個㗎嘛，嗰個孫正義嘅公司嚟嘅，即係呢啲係好大嘅 carrier 嚟嘅。咁你譬如頭先講開 Sony 啦 ,Sony 就仲好笑啦。Sony 你見阿 Steve Jobs 嗰時曾經去參觀過 Sony 㗎嘛，咁嗰時 Apple 最唔掂嘅時候呢 ,Sony 係諗過係成間 Apple 買咗返嚟之後就去買咗佢啲產品成間公司買返嚟之後揼佢公司個 logo 落去。咁當然你見到如果你係做手機咁計，其實日本公司呢就有嘢好鍾意嘅，就鍾意呢自己定晒個系統嘅。即係譬如最叻就係 Sony 啦，即係我做個數碼手機，我就定埋嗰個儲存，即係譬如間時就唔係用嗰啲 SIM 卡嘅嘛，即係唔係用嗰啲用嗰啲叫 memory stick， 我定埋個 standard， 你全部都幫我買嘅。咁但係如果你同而家去比較就唔係啦，譬如如果你話 Android， 佢本身係一個相對講 open 嘅 system 嚟嘅。咁變咗你個個有興趣都可以裝佢入收你錢。咁變咗就佢咁樣做呢就 Sony 就唔會再做得好大。反而你變到可能Android Google 都有做手機嘅，佢都係委託人嚟做嘅啫。咁變咗佢可能真係跟唔係好多個潮流。但你話佢技術係咪仲係好頂尖佢有呢呢、這個就肯定。 唔係咁 Sony 而家都同 Windows 合作啦，因為佢嗰啲咁嘅 tablet 啊，嗰啲咁嘅手提電腦啊，即係半手提電腦啦，又好類似係一啲叫做平板電腦又好，同埋手頭電腦之間咧，送咗啲新嘅咁嘅產品出嚟啦。但係嗰個界面咧，都係用翻呢個Windows 嘅。但係你話如果係嗰個創作嘅制式方面，咁 Sony 咧，咁個藍光嗰樣嘢咧，就都成功咗嘅，就成功咁搞掂咗呢個高清 DVD 啦 嚇。即係佢自己啦， 佢自己係啦。 即係 Sony 佢自己一個集團推出藍光。咁藍光嗰個時其實你都係貴，但係我諗藍光呢個技術其實佢可以滲透個市場最快嘅方法就係因為嗰時賣呢個 PlayStation 3嘅嘛， 係冇錯。 咁我嗰日我買部 game 順便睇埋 DVD 咯，但佢打瓜咗就係我哋叫 HD 嘅 format 啦。HD 嘅 format 係邊個做咧？就東芝做嘅，即係自己打瓜自己。咁都係有時翻嚟搞，同埋你而家你譬如見電器市場，你見喺譬如喺亞洲區比較大嘅市場，譬如中國。印度或者是俄罗斯，你完全见不到日本的家电公司有任何优势的。 嗯 咁变咗都是难搞的。 其实呢其实日本嗰个情况除咗亨利啱讲嗰个只係顾自己嘅国内市场即係变咗个孤岛之外呢， 即係因為咁，其實咧仲有兩大嘅問題啊，就係咧日本嗰啲公司咧就全部咧，你知日本啲好精緻噶嘛，即係個包裝袋都嚇都係特別靚啊，即係整曬啲花紋上去咁樣樣。咁佢哋有叫啊，呢個叫工匠啊，即係佢哋工匠嘅精神啦、啊。但係有咗工匠精神大鑊啦，就唔挑你個市場嘅 ，OK？嗰啲人咧，啲消費者咧，究竟我啱唔啱用咧？咁你包裝袋咁靚，我都想食入邊嚿嘢嘅啫。咁個個都差唔多嘅時候， 好似啲月餅啊嘛。 係冇錯，係啦。 唉，唔係你好簡單，我舉個例子，其實我諗好啦，你話日本佢本身個呢個國家個品牌仲值唔值錢？咁我諗好值錢嘅。咁你見譬如而家近呢兩年啦，睇兩個地方我知，睇香港同台灣。咁其實呢近呢兩年呢日本輸出其中一樣嘢呢就係啲拉麵。咁、你都發現香港啲拉麵鋪越開越多㗎喎都。咁、通常呢咁邊啲叫買得起價錢呢就一定要呢排返兩三個鐘頭先有一成。一日呢就係買百幾十碗。跟住呢就有個日本人喺度煮你。咁你就買起價錢㗎啦。 咁當然啦，咁香港嘅大陸奶西純咁個呢個米線呢都係食好多㗎啦。 咁你話佢個品牌值唔值錢？其實值錢嘅。你見譬如因為香港你個市場唔係特別大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喺台灣咁計，其實好多佢哋出名嘅拉麵嘅品牌啦 ，OK？ 去台灣做，佢發現每間鋪頭賺錢嘅能力，仲會比去日本啲鋪頭賺錢多。咁即係話其實某個程度上，佢哋嘅有啲產品其實個品牌都仲係值錢嘅。 咁其实呢日本嗰个情况呢安倍晋三其实就虽然有啲实际嘅招数推出嚟啦，其实佢最想做到营造嘅效果呢就係、日本想攞返自己嗰个自信心，因为呢喺过廿年啦，都大家呢、這个经过呢个通缩嘅痛苦啦，咁通缩就係我觉得好过瘾啦，啲嘢平咗其实唔系嘅，咁你啲楼呢全部都系跌晒价嘅，都系唔值钱嘅咁样，令到经济都系非常之呢、這个贫乏啦，咁其实安倍晋三系想点讲啊？我哋有翻士气啦，咁就可以做翻好嗰、那个成个国家嗰个咁嘅即系集体嗰、那个。 咁系即系日本好多嗰啲 情况啊， 好多嘅产品嚟讲咧，其实都已经系俾人哋有一啲过时嘅感觉咯。咁即系亦都系即系令到佢个尊严嗰方面，即系大日本嘅精神啊。 即系明治维新，咁佢哋嘅口号就系可能系脱亚入欧啦。 即系最明显就系话啲电器啊嗰啲咁样，即系佢已经冇，即系好明显嘅冇咗个优势啦。即系我谂而家日本都仲占有优势嘅啊，生产咧都仲系咩咯？就系、是、汽车咯， 唔系 A V 都系嘅。 但 A V 好呢个生产 A V 错唔到回嘅， 有限唔系错唔到嘅。 同埋我觉得如果真系， 因为全部用 B T 翻版啊。 如果日本人真系又系睇 A V 系买翻嚟睇嘅咧，我谂香港人睇每年睇个片数咧多过日本人十倍都唔止啦。 系冇错，因为香港人咧系唔系好尊重 A V 嘅知识版权。 因为买一只 A V 系卖紧，而家系应该系卖紧2890蚊一只，两个钟头嘅 A V， 香港系卖100蚊7只。 咁所以呢由于呢咁唔好讲 HAV 啦，所有嘅市场都系啦。咁日本呢就系、是、以前系脱亚入欧，咁依家呢就回归嘅亚洲市场啦，即系回归亚洲怀抱。讲嘅呢就唔系呢个 competition， 唔系呢个咁嘅竞争，就系呢个 collaboration， 呢个咁嘅大家一齐合作，一齐去搞好亚洲嘅。咁但系呢人哋侵侵你玩呢大陆同埋呢个即系韩国，咁我就唔太清楚啦。 佢如果你話電器公司，譬如Panasonic 啦 ，OK，Panasonic 佢話松下啦，松下都係一間幾大，都係唔係唔講唔可以話幾大，係一間好大嘅做家電公司咧。而佢而家佢大鑊嘅原因就因為佢兩範電器都有做嘛，因為佢有做我哋傳統嘅叫做白色家電，即係話佢有做雪櫃、洗衣機呢啲產品。咁另外佢都有做電視機呢一類型嘅產品咯。咁你見 Panasonic 其實我留意咗佢都一段時間，其實佢而家佢走向就會做另外一樣嘢咯，即係譬如我上次睇嗰篇文章就話 Panasonic 而家有一種產品咧就好好賣嘅、除咗香港就賣緊麵包機啦，麵包機就一定好好賣噶啦。咁另外係一樣嘢，原來佢啲馬桶幾好賣嘅，話慳水嘅。OK， 咁另外 Panasonic 而家佢另外有一個 concept 喺日本做緊啦，另外喺馬來西亞都做緊啦，就係、是、叫 Panahome 啊嘛，我哋叫做。咁係一個咩咧？係一個一間屋嘅节能系统，即系由太阳能板，即系香港就比较难做，即系马来西亚啲人会住 house， 或同日本人类似啦 ，OK， 即系可能有太阳能板啊，有里边有晒佢啲电器啊，同你尽量去节能，因为节能呢个话题咧，其实喺日本都而家一路都讲紧，因为一路都话要废核，咁废核咁你唔用核电啦 ，OK， 咁你唔核電，你能源喺邊度嚟咧？咁你當然你話而家去點解可能喺亞洲區，你見啲天然氣都上到好貴。咁因為就係因為日本係一個國家，佢一路越嚟越少用核電嘅話，佢就越嚟越買得多天然氣。 係 更加依賴。 係啦，咁你變咗佢就令到唔好話淨係日本喺度搶，你見台灣都係，台灣不嬲啲電費都好平。但係而家台灣都要開始加電費，一佢啊台灣而家係類似啊，咁佢都唔係好想用核電。咁、如果大家一齊喺度搶天然氣咧，咁啊天然氣自然會升啦價錢。 其實日本佢嗰個貿易，不以前嚟講咧，不嬲都係貿易盈餘。咁但係近呢一年嚟咧，其實嗰個貿易個赤字咧係越嚟越大，甚至乎不斷咁創新高。最主要嘅原因亦都係因為能源進口。即係包括啲油啊，同埋嗰個天然氣啊，呢啲。只不過咧就係話日本咧，始終係家底厚啦。即係佢雖然個 trade 嗰方面咧就係有個 deficit 喺度啦，即係有個赤字喺度啦。咁但係佢嗰個 current account 即係嗰個經常帳咧，仍然係有個盈餘嘅。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因為佢好似美國咁，佢有好多企業咧就已經係走咗出去。咁變咗就係話有好多海外嘅盈利咧匯翻去嘅時候咧，就可以 offset 到即係抵消到去嗰個貿易赤字，而從而咧就令到佢從而令到佢嗰個經常帳咧都仲係有盈餘。咁呢樣亦都係即係支持到 yen， 即係支持到日元匯價嘅其中一個原因之一咯。 咁其實咧，日本咧嗰、那個即係做個企業嚟講咧，即係就可以咧睇翻日本啊，即係我哋成日都細細個都可能會睇過嘅，就係、是、呢個島間作啊。 島間作 係島間作嗰個咧，就講一個點講咧？日本嗰、那個一個普通充 職員啦、 啊，職員啦、啊、咁、入到去由貨槍咁啊，而家做到好似係應該係一個咩 會長啦，而家 會長啊。 嗱，島間作係一本咩漫畫咧？島間作咁我由我睇嗰時應該係1990幾年啦，我讀緊大專嗰時啦，其實寫到而家寫咗30年嘅，基本上已經呢本雜誌。咁其實佢係講一個我所謂嘅貨長啦，貨長即係一個部門主任啦，一路喺間公司裏面一路升，即係一路有好多事情發生啦。咁啊，最後做到社長，咁應該再下一期出嚟已經升到會長噶啦。咁你喺佢嗰個故事裏面咧，就會見到好多，因為其實佢嗰個故事嗰、那個主人公咧，其實用從下嗰間公司做一個藍本去寫嘅 ，OK。咁你會見到係，因為我哋睇嗰陣時就會見到，哦係，我一開頭睇嗰時就，因為佢哋都係70年代入去呢啲公司裏面嘅，咁佢見到嗰時公司係發展得好快，即係又去美國買電影公司啊，又走去法國買酒莊啊，又呢樣又嗰樣，好犀利。但你去到後期，佢越升得高，咁但佢又咪俾人炒先死喎，佢又做咗社長喎。咁你見到一間公司一路越嚟都越嚟越唔掂，又要賣呢樣嘢賣嗰樣嘢，跟住個個社長做啊，生意越嚟越差。咁到佢自己做就更加系嘅，咁但系呢本书咧就呢本系本漫画书嚟，咁其实佢日本政府都好中意，因为佢有英译本噶嘛，就送俾嗰啲外国同佢做生意人咧， 了解多啲日本啊， 了解日本，同埋你喺嗰本集嗰本公仔书，其实你都会开始了解，其实佢所谓嘅终身雇佣制已经唔存在， 哦唔存在啦，嗱其实咧好多嘢咧就喺80年代，即系好多 MBA 嘅工商管理成。都攞 Japanese manager 日本管理， 唔係嗰個叫 C， 嗰個叫 C theory， 我哋叫做係啊。 80年代，美國不制嘛，美國製造業不制，美國汽車俾日本嘅入口汽車係打敗嘅。但係一到90年代咧，所謂 Japanese manager 已經係明日國化。 因為佢成日介紹嘅終身僱用制又點樣咧？即係大家同一期入去做社員，唔同即係你派咗唔同嘅部門，即係無論你個能力好或者唔好。都是差不多時間升的基本上。 即是好像公務員香港的公務員一樣。 有些類似。但是他這件事有一個好處是什麼，第一件事會令到你你入到來公司就會照顧你一世。 有 loyal。你就可以放心幫公司做事。但是個不好處是怎樣呢， 劣幣驅逐良幣。 個不好處就是令到現在日本的公司往往他那個決定那個即做一個決定個周期會很長。即係唔會好， 係係啦，佢個管同埋個管理力個決斷力會好非常缺乏啦，因為佢嗰個每次佢要做一個 decision 咧，都要經過拉係民主咁樣，要通知曬所有嘅派別啊嘅嗰個董事會嘅成員啊， 因為 可以做到 我曾經喺一間日本公司嘅香港嗰、那個辦事處做過咧，真係㗎，香港都係咁樣嘅，即係大家係同一期上去嘅，就一齊升主任，一齊升助理經理，一齊升經理，咁但係好明顯啲，即係譬如有4個人咁嘅啦。佢哋喺4個唔同部門，第一個喺銷售嘅，一個負責marketing 嘅， 一個負責維修嘅，都係真係係咁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香港嘅情況都會出現哦。如果你慢慢你公司生意唔好嘅時候咧，即係開始會差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就係咧，指人做嘢嘅人咧係多過做嘢嘅人嘅， 官多過兵。 係啦，咁。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如果好長時間持續咧，就好大鑊。咁你變咗而家好似日本好多公司都係近呢十年都係噶啦，即係俾肥雞餐你咯，逼你退休咯，或者我哋唔退休咪調你去啲關聯公司度咯，即係有張凳俾你坐嘅，望住我。 佢哋已經唔可以再承受呢種即係其實高重本嘅食。 係啦， 即係唔係根據你個人工作啊，你個 performance 啊，而係只係根據你嘅年資決定。你嘅薪酬福利啊，呢个级数呢种方式已经系过去咗咯。 佢同美国公司好唔同， 刺激到啲人咧系有创意。 佢同美国公司好唔同就系日本公司，你就算做个社长，你个人工都唔会特别高。如果你同一啲美国公司去比较， 系啊，呢个讲过嘅。其实咧有本书咧，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日本辉煌嘅代，你嘅八十，你睇本书叫咩名？就系作者咧就系呢个松年。美國同加拿大叫 Sony 嘅頭叫 Akio Morita， 哦，成年超夫咯，即係， 佢寫一本書係值得睇，係好好睇噶，啊，故事咁寫，佢哋點你睇到佢有認真個嗰一面，係點樣有啲產品走出嚟，變化都咁啦，然後咧可以令到咧風行全世界， 我電 飯嘅地方啦， 電飯煲係咩噶嘛？電飯煲嗰時生產出嚟係其實我成日想呢個解放呢個女性 勞動力， 勞動力咁啊，應該係如果冇記錯就係。 咁而家都開始點講咧？安倍政府啦，都係針對翻呢個女性嗰個勞動力啦，就希望咧提供嗰個產假都係嚇可以係即係多啲福利啦。 咁而家要求，譬如佢而家要求就譬如話哦，可能係希望做到，即係喺日本上市嘅公司，咁你起碼喺呢個董事會裏邊要有一個。董事是女性，咁譬如你喺主管级嘅，可能佢要增加到10%，咁梗系冇可能嘅。如果我哋睇日剧，你做到几大粒都好，即系唔会升到嗰级啊。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就算系做升咗之后，你人因为翻去都要斟茶咁，我唔明点解佢哋唔请阿嫲嘅喎，日本公司系好中意叫佢社员去斟茶俾啲人饮 咯。咁佢哋亦都服从性高啊嘛，啲女性， 都改变紧噶啦，即系要睇下过去十几日。 咁但係日本嘅經濟始終嚟講咧，都仲係有好多隱憂嘅。去申請呢個奧運成功，即係申辦奧運成功咧，能唔能夠改變到大局？能唔能夠即係令到個經濟脱胎換骨咧？啊，呢、這個即係大家都仲要睇啦。咁最明顯就係話佢嗰個老人口老，即係人口老化問題就越 嚟越大。有三分一都係超過六 十。有個笑話就係日本而家咧成人尿片咧嘅銷量係多過嬰兒尿片嘅。啊，咁所以即係 得。新聞有呢單嘢 係啊，所以大家都要睇下就係話，究竟去申辦奧運呢樣嘢對佢經濟刺激有幾大呢？啊，即係啦，去個當然去日本係有個輝煌嘅一頁，但係能唔能夠即係有啊，因為申辦呢個2020年嘅奧運成功，而令到個經濟出現另一個即係經濟出現另一個翻新嘅氣象咧？啊，咁我諗呢樣嘢都係大家都 即係呢個觀察咯。呢、這個叫中活顧問啦，我哋叫善中服務啦，係呢個新嘅行業咧，就喺、是、個日本就出現。咁日本嘅情況咧，咁樣就嚇、啊、當然啦，係好係壞咧，都係叫做睇翻安倍政府啊點樣樣去。 好淡增持啦，即係啲咁嘅股票嘅術語，誒咁講啦，就係、是、日本嘅人口肯定會下降，啊萎縮噶啦。咁但係咧，如果要搞咁，而家搞咁多嘅進取嘅計劃咧，會唔會令到啲人咧對生育呢樣嘢咧多啲正？ 小子化計劃啦，嗰啲係啦，即係 會有咁嘅改變咧。我哋真係要睇，因為世事係冇樣嘢係永恆，亦都冇樣嘢係一成。 系，总之安倍晋三咧就好似咧就啊，我 之前睇一套日劇啦，呢個木村拓哉做個 change 咁樣，就希望啊呢個咁有魅力，即係可以為透過政治啊改善民生嘅啊呢個首相。咁希望咧咁啊都係佢個口號啦嚇 ，cooperation 同亞洲各國咧就咁啊合作啦，咁啊大家發達一齊發啦嚇。咁啊當然啦，呢個係我哋嘅憧憬嚟噶啦嚇。咁啊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樣樣咧下一個星期咧我哋會繼續咧為大家帶嚟一啲有趣嘅經濟故事啦。好， 好，拜拜， 拜拜。